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出门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晚上突然间起风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外面还没有回家的话，那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。明天估计会降温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哦。我在想，突然间刮起了大风，所以今晚的开场歌曲一定还是要跟风有关。不如大家猜一猜，我第一首歌会放哪一首跟风有关的歌曲呢？好了，猜对了呢，我就告诉你。昨天是录播，那因为昨天呢有事情，并且算是公事吧，然后呢晚上也没有来得及在聊天室跟大家相遇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一起畅聊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一个很温暖的话题，今天大风降温，但是我们要聊的是冬日里的心动瞬间。其实冬天呢，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适合浪漫发生的季节，因为一旦到了冬天，很多的事情都会变慢，就像很多一个电影开始慢放，0.5倍速慢动作，很多的情绪就会被放大。所以在冬天里面，也许你看到了一片雪花，也许你看到了一个人，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场景，会让你觉得很触动，很心动，都可以。还是老方式，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就可以找到我了。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，那就在抖音来找我，主持人道道。好啦，看看第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呢？就是它，《大风吹》，来自王赫也。 去一杯天上的水，这明月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取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朝阳醉大风吹，吹吹走那山泪，那片痛那片悲，让暴雨冲逝，风送唏嘘，当初的你方快是天注定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插下冲逝去，眼无泪那泪水，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，当初的你曾记得我的那个谁。 大风吹，就是今天的开场歌曲。好多人都在猜起风了，因为我确实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就是一旦不管是刮风啊还是下雨啊，动不动就放起风了。对，但是呢今天我就没放起风了，我就放了这首大风吹，因为我想我好久没有放大风吹了。诶，我是突然间想到，我说一定要把这首歌作为今天晚上的开场。但是呢我今天其实没有准备这首，我就开始找啊，找我过去的一张 CD， 我看看到底是哪一天的 CD 有这首歌呢。结果我找了差不多翻遍了半年的吧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所以呢它就是天选之歌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天马行空啦。看到聊天室里大家非常热情的都到来了，并且都跟我开始打着招呼。晚上好啊午夜精灵们，昨天没有来，今天陪大家好好的聊聊天，看看大家都在什么瞬间让你产生了心动。然后我上来现在就已经逢时播报了，点赞数115226赞，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为我们的开年 KPI 做着贡献哈。第一名献爱心，第二名萤火虫，第三名小猪毛毛，好，当然也欢迎也感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，待会儿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啊。好，看看各位有没有心动瞬间呢？先来看一个夏花的吧。他说今天下班就去打球，没有吃饭，场馆里面有点冷，我就说我又冷又饿。哎，马上呢就有好几个人递过来巧克力，一下子就被暖到了。你看，就像这种瞬间真的会让人心头一热，就世间还是好人多嘛，是不是？就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暖也好，来自朋友的温暖也好，就一个很细微的举动，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寒风当中你觉得有一点冷，哎，旁边的人看到了，然后呢帮你去裹紧身上的衣服，或者说帮你拉上拉链啊，或者给你一口热水啊，还说怎么那么可怜，给你一口热水，就是哪怕是一个热水的杯子，然后让你暖暖手，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暖心的。哎呀，这种小细节其实生活当中真的很常见，并不是只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偶像剧里面的情节才会有，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，用心的感受一下来自冬日里的温暖吧。那下一首歌就要出场喽，也欢迎大家连今晚的音乐蓝牙。我可以跟大家说，今天晚上的音乐蓝牙呢难度会非常的高，就看大家能不能连得上了。加油吧，看看谁能跟我保持100%的默契。 有几句话可以收回就好了，免得成为让你为难的角色。希望你能一直快乐，有或没有我陪着。有些事真的要经历才懂得，原来我也会无条件的爱着。一天一天越来越傻了，朋友都受不了我了。如果说爱一次像上一堂课，我想这一次我又不及格。喜欢就多看一眼好了，夸张成爱人为之造曲折。听说情歌早就不流行了，深情的人不再被认可，梦里一场一首旧情歌谁还会听呢。听说好好爱也不流行了，没点手段追得到谁了，怎么突然好多规则用尽身像个失败者。有几个人从没遇到就好了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值得。还好我能一直快乐，有或没有人 说爱只想上一堂课，我想这一次我又不及格，喜欢就多看一眼好了，夸张成爱，人为制造曲折。听说情歌早就不流行了，深情的情歌早就不流行了，深情的人不再被认可，慢慢地唱一首旧情歌，谁还会听呢？听说好好爱也不流行了，每个手段追得到谁的，怎么突然好多规则，人情深的 这首歌来自王二浪，叫做《情歌不流行了》。其实唱的是一种情绪，他总觉得呢，一次又一次在情感上的经历可能以失败告终。就像歌词当中写的，如果要是把感情谈恋爱当成是一门学科的话，那么这次考试他又不及格。但我觉得呢，其实情感里面，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不及格的话，不一定是你的问题，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。还有情歌不流行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情歌总会流行，也总会有情歌所在的地方和它的市场，也总会有人去听情歌。就像爱情，爱情这个东西，虽然说现代人哈，就可能每天工作很忙，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，爱情呢平时我们也想不起来，但是为什么这个爱情还能够永远流传，就是永远这个被拉起来讨论，永远被人需要，那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永远被需要的情感。所以呢，情歌不流行这是不可能的啦。看看大家在冬日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动瞬间呢？有连冬天快乐的，还有连当冬日渐暖的，也有连这个刚才是谁？新田吧，说是这个周传雄的一首歌，没有，也是跟冬日有关。今天呢，我选的歌曲其实并不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跟冬日有关的歌，所以我说难度很大嘛，大家加油！我们的深夜食堂在包子的图片之下热气腾腾的开张了，小柏蒸包子，看得出来这是韭菜和韭菜肉加上香菇馅儿是吗？哇哦，看起来真的好诱人，就真的特别有生活气息。我觉得看到这些就是冬日里面一些让人心动的瞬间，还有西风凋碧树发来的图片，哇，好棒！这是光秃秃的，应该是桦树吧，看不出来是什么树种。在一个郊外。地上呢有薄薄的雪，还没有化，远处是非常浓烈的晚霞。这张照片也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。还有嘟嘟收到了他的猫猫图，以及发来的吃点素吧，这也太素了吧。哎呀不行，寡淡，我作为一个无肉不欢型人受不了。好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冬日里的温暖瞬间，还有心动瞬间，也欢迎大家连着音乐蓝牙。看到用户6306，他说冬日里 期盼朋友聚会，场面热闹，气氛暖暖。但是现在疫情特殊，闹的只能是期盼和回忆了。没关系，大家呢，这个先在期待中度过，然后把这一份期待攒得越来越多，等到能相聚的时候再一股脑的倾泻出来，那我觉得这个效果一定是非常拔群的。继续听歌，下一首。非常的轻快，其实这是很多人喜欢的状态，反正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状态，名字叫做你和我和猫。两个人加一只猫，这种搭配组合我觉得很好。这首歌来自严仁中，来听听看吧。 我总习惯带着重本去大海，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，心安自由自在，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，遇到太慢，失去的时候又太快，被拒见怪不怪，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。天生就火只见流水的一束光，加了你很寂寞，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，只剩你和猫和我，给你记下所有苹果，为你点唱一首新歌，看草木间的零落。天生烛火只见流出的一束光，照得你很寂寞，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，只剩你和猫和我，带你避开大雨滂沱，给你讲述你的因果，好如远海的一抹。习惯带着重量搬去大海，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，心安自由自在，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，遇到太慢，失去的时候又太快，被拒见怪不怪，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。天上烛火只见流出的一束光，照得你很寂寞，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，只剩你和猫和我，给你记下所有苹果，为你弹唱一首情歌，看草木间的零落。天上烛火只见流出的一束光，照得你很寂寞，慢慢漂泊到一座荒岛的时候，只剩你和猫和我，带你避开大雨滂沱，给你讲述一段因果，好如远海的一抹。 这首歌来自严仁中，你和我和猫。然后刚才看到反手说，哎呀，让我想起了另一首歌《篱笆女人和狗》。你别说，这歌名还挺相对的呢，对仗。但是呢，确实感觉相差太多了。《篱笆女人和狗》作为我儿时的童年年度大戏，家庭伦理大剧，我觉得还是挺惨的。但是这首歌呢，唱的是，就是很惬意的那种状态。早晨起来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外面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，起床一片面包加上牛奶，屋子里面有爱人和自己喜欢的猫猫，这是一种什么状态？哎，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时代在进步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好了。刚才呢听到我说这个我是无肉不欢型人，所以大家都开始卷起来，谢谢你们发的烤鸭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还有

物件，哪怕是一个人或者说一对情侣，可能他们在路灯下相拥，然后呢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可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瞬间都会让我们觉得心动和触动，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哇非常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，也可能让我们瞬间心动，也可能是一个可爱的小猫猫小狗狗，都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吧，还是老方式来互动交流。第一种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如果你想看视频，那就在视频当中找到我，让我来看看有谁是新鲜冒泡的啊。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就是我啦。刚才这个散散问说，哎，今天晚上的盲盒好猜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我想对于熟知华语音乐的朋友应该是不难猜，尤其是喜欢听粤语歌的人，我想还是会比较能够猜出来的。但是这首歌说实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小众啊，那就听听看吧，看看谁能够获得今晚的限定盲盒。今晚的盲盒，我本来以为应该没有什么人能猜出来，哎，还是逃不过你们的这个曲库啊！恭喜我们的盲盒杀手几位啊！ 像小柏、一飞、Joy、新田、友山获得今晚的限定盲盒。现在呢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，小柏说该置办年货啦。是的，其实现在我突然间看到年货两个字哈，我有一点点的迷茫，就是其实现在过年都置办什么年货呢？除了春联儿，还有福字儿，还有什么呢？大家也可以想想哈，这个年货，还有就是自己家包的饺子是吗？各种烀肉，然后炸丸子，包饺子，这都是东北人过年必备的几样东西。然后其他的年货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了吧，可能买点糖啊，买点花生瓜子儿之类的。还有我觉得如果要是人多的话，备好一些娱乐的这些小游戏啊，或者说打打牌啊之类的，可能会比较能够消磨时间啊。年货差不多备齐了吧。就说到这个对联，我觉得现在就是尤其近几年大家会发现在网上，尤其年轻人啊，在网上买春联的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那个春联，然后都是写的特别逗，特别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活力，还有那些比较时尚和幽默的气息。我今年还想试图在网上买一副，但是呢哎，妈妈已经给我买好了，所以那还是用传统的吧。大家也可以继续连着蓝牙，也继续发着美食哦。我们的这里面新进来的宝宝们都要馋哭了。兔子说我为什么要往上翻，哎呀都是馋我的。春风拂桃林说这可是我听懂了歌词，你可不可暂时别要睡，百度出来的，厉害。好了，大家在冬日里面的心动瞬间，我觉得很多都是图片啊，拍得非常非常的好。Joy 发来的这个我很喜欢，万物凋敝时，腊梅正含苞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含苞待放的嫩黄色的腊梅花，然后因为其他的叶子可能都已经秃了，但是呢它却含苞待放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水灵，而且非常的圆，饱满的一个小小的花苞在冬日里面绽放，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力。看到这些植物，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的神奇，也如此的可贵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活着。好了，下一首发一首订单吧。这份订单来自棉花糖，不知道在不在听，那我要发送订单咯，请签收。他下单的是温以馨的一首《一路生花》。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花，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，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，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，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，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，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，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， 一路生花，来自温奕馨，希望许过的愿望可以一路生花。这首歌最近很火啊，也是今天的订单，希望棉花糖小朋友可以签收得到。看到夏花说，哎呀，听到这首歌突然心动了，感动了。一路生花，因为这首歌其实还是挺感人的。以前的愿望，也希望在2022年伊始，我们许下的那些心愿，在今年都可以一路生花，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腊梅，或者说是我们辛勤耕耘之后，在2022年的年底会有一个好的答案和结果。这都是我们美好的愿望，还有希冀。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，看看又有什么故事发生了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呢，是一位匿名的男生发来的。他说，大大好，我想跟你说一个最近的经历。凌晨三点，因为一碗螺蛳粉，我女朋友离家出走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呢开了一家烧烤店，凌晨三点快打烊的时候，我对象突然间想吃螺蛳粉。我是极度讨厌螺蛳粉的，因为呢就是它那个味道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然后呢女朋友就说她来煮，我说我不吃，这是前提。等她煮好了坐在那儿吃，那个味道隔着好几张桌子，我在吧台都闻得到。然后她就一直劝我去吃，一直劝我不吃，她就生气了，说自己辛辛苦苦煮了半个小时。那我就尝了一口，在嘴巴里咀嚼的时候，我真的实在忍不住，就吐到了垃圾桶里。我说，这是人吃的吗？结果，他就直接把螺蛳粉倒了，坐在那儿气呼呼的哭。我去劝，没用，然后抓起手机就往外跑。当时店里没人，我又暂时走不开。从凌晨等到了快要天亮，一直打电话联系，中途他回过我一次，说让我好自为之，他要回外婆家了。我想问问大家，这件事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那也问问大家吧，看看听完了这个故事，午夜精灵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？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，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有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，生命的起伏要认可，懂一个人需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，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，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 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。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。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。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，有时也会失败，怕被淘汰，想去找一个明白。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，未来你何时回来，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。有你我的爱，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。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 特别的人来自方大同这首歌。然后刚才看到有朋友说，哇，今天晚上这个音乐蓝牙确实是太难连了。对，因为大家这个找不到什么我选歌的套路，因为就是没有套路。刚才呢听完了那个故事，荣庸说要不换个女朋友吧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女生呢可能有一点点任性，但是她的反应我可以理解。就是当你自己辛辛苦苦煮了半个小时，然后你一直想把自己认为好吃的东西跟你爱的人一起分享，这种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。但前提是这位男生已经明确说了他不喜欢吃，那我觉得再过于勉强就是女生的不对了。那后来呢，可能这个男生说话也是重了一点啊，就是因为他说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，那可能在对方听来，就你不仅不喜欢，你还要诋毁我的劳动成果，所以他就一气之下跑走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比较好解决，我觉得你可能应该马上关了店门去找他，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比较两难的一个境地。怎么说呢，女朋友确实有任性和做的有不对的地方，然后男生呢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，也没有什么错。但是我觉得男生嘛，就像这首歌一样，特别的人你要有特别的对待的方法。所以打电话说清楚，你要跟他解释清楚，我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，也不是不尊重你的劳动成果，只是我真的可能就是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所以呢你不要生气，下次我给你煮你喜欢的吃的东西就好了。好啦，最后的一首歌来自冬日里的温暖。我觉得其实很多日文歌曲听起来也都是很有温暖的感觉。最后一首来自中孝介经典歌曲，这首歌呢充满着期待和希冀，但是又有一点点的悲伤，就是各自远扬，为了梦想大胆的去追寻吧。 今天晚上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道道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还有 KPI 的贡献，还有视频端的所有朋友们，那就跟大家道一声晚安，明天见。接下来是月海新歌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海新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Music in town，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，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起见证华语流行。